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我的喜乐不再依赖世界，而是依赖活在我里面的你的爱。我幸福，真正幸福，我的喜乐来自你，主耶稣。我幸福，真正幸福，我的生命藏在神里面。即使黑夜笼罩我，你的喜乐叫我微笑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